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影子，哎，又见到咱们何导了哈。影子，你从美国跑到北京来，是不是觉得更挣钱了？ 没有，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钱少， 啊、是吗？ 不安详 啊， 对， 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 吃力不？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扯起这个事儿啊，说是吉林有个县里有一个农民，你看这个报道写的很有意思哈。这报道就说呢，他41岁上又得了一个女儿。但是很不幸，这个女儿呢，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借什么6万多块钱一下都花光了嘛，现在在医院治病。于是呢，他就给6个中国著名富豪写信。 谁啊？ 你想知道名字吗？ 很想知道。 那咱就不要推波去了。 音乐剧事业需要资助。 需要资助。那6个写信吗？但问题在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词儿叫绑架富豪。你看这个评论说，我们看看该报的做法。先推出刘氏妇女的求助信，然后指名道姓的指出他们向谁求助。第二步呢，进行跟踪报道，一个个电话打过去，问刘某求助的对象，你有什么反应啊？你有什么打算呢？对于那些已经表示捐款的，好像有2位富豪表示帮助，但这2位富豪的这个策略就是说，找他们手底下的人到这个地方去调查，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吧？好，突出报道，而对那些没有动静的人。则进行点名，所以媒体让无数人知道了某位富人被求助，公众又在舆论媒体的引导下紧盯着这些求助者，这会造成一个什么 被求助者是吧、 求助者 啊，求助者 整天问你啊，何导想好了吗？捐不捐？捐不捐呢？怎么准备？怎么看这事儿啊？ 就我觉得把慈善庸俗化。 我想啊，这个报纸的这个动机。你且不说，所以我觉得现在说话都很难说。你比如说，我说你这报纸不对吗？我讲老实话，人家报纸可以哭哭啼啼的跟我讲啊，我们一片担心呐、我们帮助穷人呐、帮助弱势群体啊，我帮他呼吁，让社会帮助他，我有错吗？ 那我觉得那个报纸为什么先问一下，应该先问一下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慈善的国家的慈善机构，能不能给他们提供援助吗？救助嘛，因为什么呢？这个很多的有钱人，首先是纳税的主要的纳税人，他纳税，每年他纳税里面，国家就在他的税收里面，就可能分出一部分是慈善的，一部分教育的，一部分医疗的。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很有兴趣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今天从你这儿，所以天天做三人行，我就特别长学问， 长见识。 我就第一，你告诉我有6个富人是吧，可以去求助。这个我稍后一些我会自己上网去找到他们的名字。第二，我想知道他们给钱了吗？就那2个人派了手下去当地调查，他们最终给钱了吗？ 这表示啊，如果是情况属实的话， 愿意 捐助。 啊，那我觉得起码在这件事情里边，他们还知道自己的钱会用到这个是白血病还是？这个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的心脏病，知道是用专款专用。可是你记得我们，我不是说我们那次世界小姐，我是非常偶然被拉去表演，所以我不太清楚前后。我最近在南方参加了一个类似的选美，档次没有这么高。世界小姐是据说是前3位 top three 那前3位的选美活动，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去了，我去做这个表演嘉宾，号称是一个慈善，你知道吗？他那一桌。下边摆了有差不多有80桌，每一桌在一，而且是露天的，在海边，然后每一桌他卖多少钱呢？是慈善晚宴，5万块钱，5万块钱的代价就是你可以来吃喝，完了以后我每一个小姐代表各个国家，我可以身着着比基尼，当然配着那种勋带还叫绶带啊，是什么东西，坐你旁边就是陪吃陪喝。就是这样一个，我当时在台上往下唱着，往下一看，就是说乌泱泱的人，每一个桌都是爆满啊！我在上面唱也没人看我，就在底下推杯换盏，眉来眼去，不亦乐乎。我当时我就觉得，首先中国的富人真多，5万块钱一桌，你就买一桌，然后就是说他们真仁慈，你看为了慈善活动，他们就来了，不管他们听不听我心里都是高兴的。可是我唯一有一个疑问，当我在上面振臂高呼这个奉献爱心，我们要这个举起慈善的大旗，那当中总得有说什么应主办方的要求 啊，大旗。 但是我心里在嘀咕的是，这个钱5万块钱80桌400万上哪儿去了？为了什么东西慈善？ 我真的不愿意参加这些公开的这些慈善，因为我有一经历。就是有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我们那个 那个演艺界哈，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那个基金，帮助他们宣传啊什么的。当然，这动机都没问题，就是说那一块吃个晚饭。那后来呢，当然他们就先要讲他们很困难。后来我就发现这晚饭呢很奢侈，本来我以为就是啊，贫困基金嘛，是吧？大家就三菜一汤，四菜一汤就把事儿，是吧？一杯清茶把事儿一谈，这是最好的。 嗯， 哎，最后我一看就是什么鱼翅啊什么的乱麻糟的啊，就是完全海鲜的这个大餐。哎，这我就对这个基金会我就不感冒，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每一分钱是捐款人拿出来的。你今天找我可以请我吃，是吧？这个鱼翅，明天找那个人捐款是鲍鱼，我就这种基金会我就没有兴趣。 我非常同意何导的想法。两年以前我做了一件自认为是发善心消孽障的事情。 嗯， 我做了一个戏，这个戏是在亚洲首演、中国首演，和一个美国的同学和一个英国的同学做了三个女人一台戏。结果呢，这个是因为这个戏本身的原因，这个钱呢是我就是当时就是定向性的，我们希望能够捐给相关的反家暴的组织。结果我们捐出去了以后，就没有音信了，没有人来跟我说这笔钱是怎么用的，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捐款人的希望。最后他们告诉我，我拐弯抹角的打听了，说用这笔钱在北京市做了，请了两个前二流演员，花枝招展的做了22块灯箱广告，树立在北京的大街小。我是来北京两年，我一块都没看过，可能早就被拆了，就是非我所愿。我觉得做了一件， 就你们的善款变了两块灯箱广告， 22块，做了一件特别花枝招展华而不实的事情。而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被残害的被强奸的妇女儿童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 他现在很多慈善啊，我也了解一些情况，就变成了一个盈利手段。怎么盈利呢？ 还有盈利 啊，怎么盈利呢？我告诉你，你是那个基金会是吧？你说哦，和平，你去给我去做这个啊，找这个善款。那呢，你呢跟我有一个合约，你只要这善我找来的10%或30%， 嗯， 你就呢可以把这事儿委托给我。那呢，你比如说像你说的，你那个400万80桌啊，多少桌，你有了400万，也许那基金会只从那里拿走了100万。但是中间的组织这件事情的公司在整个这个慈善活动里，他们是有盈利的。 就是你说到底啊，我觉得就是不公开、不透明、 对、 不规范等等。 其实有很多人的富豪的心理啊，是希望我把钱去做一件具体的事情，而不被别人知道。 对，人家还怕你知道他 的钱。对，其实很多人，其实我也知道，我也很多有钱的朋友哈，从包括海外回来的哈，他们每年都做很多善事，他们就怕别人知道。所以呢，现在就是，当然媒体并没有坏心，但是呢，就可能就把这些人就觉得我不做吧，就不对，我应该做，但是我做吧，其实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做。 我们当然同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有钱人，他或者说一些明星，他有非常有意识的让人知道他在做慈善。你知道刚才何导说的那四百万里边，有一部分的是被去真的是去了 那些成 本嘛，还有一部分要盈利，还有一部分消耗在举办这个奢靡的这个活动的 活动中。 我昨天晚上看一个电影，因为我是那个 Jennifer Aniston， 就是那个 Brad Pitt 的前期的超级的粉丝，我喜欢他，我喜欢那个希腊的这个逼，他新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电影叫做什么 Friends with Money， 中文翻译叫趁我那帮趁钱的朋友们。他说四个高中同学，三个都嫁的有钱人，好莱坞的有钱人，结果他一个人还在给人家做女佣。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同学说，因为好莱坞他特别热衷于这种张罗这种去慈善晚宴呀，他们在忙活着打扮的时候，又是修指甲又是修脚趾甲，他有就是那个做女佣那个同学就 Aniston， 他就问了一句，他说咱们这晚宴是为了什么，慈善是为了什么，结果他说是为了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他说那你不把钱直接给那个街上去公园里那睡在纸盒子，你就分发给他们就得了吗？他说然后那个人就说出了他的真谛，他说那我上哪去认识人呢，让人知道我干了这件事情。 所以说呀，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慈善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太套上道德的幌子。我觉得有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个平平的道理，就是说，你有钱，你合法手段致富， 你有钱了，好，你捐钱我们赞美你，但是你没捐钱，不拿出钱来做好事，是不是我们就该谴责你，你这个人就缺德，你这个人就不是好东西，为富不仁。他好像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可是据我所知，不是，据我的体会所知，我觉得啊，人呐真是不能揪心。一个人呢拿出一笔钱来，我告诉你，他心里可以是很复杂的。往往你只能从结果上讲，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呢不必太多的去追究他的这个人格和人品，真的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记你一功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跟你讲我自己亲身的这个体会，你就可以知道啊，人与人的这个了解，内心的了解啊，那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他们那天说你有什么脸哭穷啊，你哭穷印尼的时候你干嘛捐5万块钱呢？对， 真的。 哎，我跟你说，我就借这个机会，我给你解剖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可以有多么难测。比如说印尼海啸，我捐5万块钱，我跟你讲，第一不说明我有钱，第二绝不说明我是什么好人。你为什么？因为说起来很可笑，很可笑。我呀，这个在某个时候，在前两年，发现了一个很神秘的现象。这个现象呢，还是听一个和尚跟我说的。这个和尚就说呀，说是这个财布施得财富，这个无畏布施得这个光明相好。然后呢，我是想做一个科学实验，我想实验一下这个道理。人生嘛，各种道理都咱都实验一下。我就说，难道这个财布施真的能得财富吗？得按照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做点实验。结果呢，至少在一年之内，我发现呢，把我震着了。每当你拿出一点钱来，大约在3个月内，哗嗒得到双倍的回报，你知道吗？那年我特爱捐钱，捐点钱，过不多久，哗，这个来钱挣钱的机会啊，就回来。哎呦，把我惊着了！所以我就有点像这个五迷三道的大仙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所以我常常捐善款的时候，我有一种买股票的心情。那所以说到印尼这时候，我说我这次来个大的，我孤注一掷，就这回。绝了我的信念了，这次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反而大亏损。所以你看，从那时候我这心就冷下来了。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就这个。 我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会愁啊，会批评我哈。但是你看，但是我从另一个方面讲，你管我心里怎么想的？我不问，我拿出一笔钱来，你能说我是干的是坏事吗？我没干坏事，可是呢，我也不需要你认为我是什么。道德上的一个什么人，我多么仁慈，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一点对你没有看法，我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 我 觉得你特别真实，特别的勇敢。你说到演艺界，刚才说你自己捐款的一些目的，起码你说出来了，你觉得有投资的回报，下一注博两注等等。我跟你说，我说我们，你刚才说到演员，我不怕说，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我历来看到，我觉得都巨恶心无比的一个现象，我不怕说，因为我现在不在演艺界，在锵锵三人行界。 对对对， 我说出来也不怕打击报复。你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有一些演员啊，最近比如说我见报率低了，结果赶紧去，比如说啊，找一个贫困大学生，哪怕弄个熊猫，我赞助一下，结果又登了头条了，说我这个发善心爱心大使了。更有甚者说，我现在就想拍个 MTV， 我拍个 music video， 我表现什么？表现我特别有爱心，一颗红心涌向党。这个结果去深入这个某个什么云南边什么希望小学，我抓了一帮孩子都灰头土脸的，给他捐两卡车的粉笔。结果拍一条这个到处放，来回放，这些人的目的比之于你，我觉得简直是。 那我还算个人是吗？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还有一件事儿让我听了就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什么事儿呢？也是有一位母亲。女儿身患重病，身患绝症什么的，报纸登出来呢，她给人王菲李亚鹏夫妇写信。这位母亲我觉得人处于绝境当中，这个是都可以理解的，也很同情她，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你登出来了，你知道吗？报纸登出来了，登出来，而且这个信里边就是说，这母亲就讲，还提人家什么事啊，说你看，我知道你们的女儿也有一点身体上的小问题，所以呢，你们也会理解。 所以呢，你们能不能给我经济上的帮助？登出来，你看这个挺吸引眼球啊，这个报道。还是刚才这个问题，何导，那你 关注读者肯定就关心这对夫妇的答复， 对，给不给？ 对吧？这就变成一个这个事件的悬念了嘛。 啊， 那媒体就可以不断的做下去，不断的打电话。 是啊，你就是说，好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这弄出很多我在其他国家好像没听说过的事儿。 对，因为其实，在国外，我觉着为什么？没有像中国有些事情哈、那么荒唐，我觉得有些事还是荒唐。因为在发达国家，他们有那种非盈利的民间的非盈利组织是合法存在的。比如说有很多人的工作很忙，但是又想有爱心，他就把自己多余的钱或者物资，他就会给他指定的这个非盈利的基金会或者组织。这些人呢会合法的去使用科学的管理这些资产，然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国是这样，就是说据我了解，就是说民间的非盈利性的这种组织还不让随便成立。 啊， 那等于是有这个心的人往哪儿去呢？这个钱他就要往国家的指定的那个六大基金会或者八大基金会里去。但是这些人又信不过这些基金会，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觉得，就咱们中国为什么干有些特别美好的事儿，最后呢却让大家觉得啊心里很不舒服。你看，我就还看一个网友讲他自己嘛，他就是说，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家里有伤残人，我的生活负担很沉重，我也有爱心，我可以捐，但是呢我家里也很紧张，但是我的单位呢搞一个什么慈善爱军是吧，个个都得捐。甚至直接就从你那个工资奖金里就扣这么多，这就是他说你为什么弄得我这么不舒服呢？ 是，还有 就是 对中国还有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前一段很多年了哈，到处捐希望小学，小学盖 这事都有错吗？ 不，没错啊，小学盖了不少，但是没有老师，因为没有人在捐老师的工资了，政府也不出钱，所以有些新盖的希望小学里没有老师上课。所以等于是 自学。 对， 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政府有关系。其实人家就说嘛，说真正健康的社会啊是有大家都信得过政府各个慈善团体，你联合嘛，然后你们给我们进行科学的筛选，这个社会里最需要帮助的人，然后说更重要的呀是这个细水长流，还不见得说一个人砸几个亿进来，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这种精神，每个人尽己所能，一分钱两分钱汇聚成一个洪流。因为我们，所以说葛优讲那个台词儿，为什么大家笑呢？实际很有共鸣，说我们这个国家要诚信为本的。我现在觉得啊，有些时候我觉得香港那个人让我看了啊就心寒，人家已经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到甘肃的那个县里小学，我觉得挺不容易，你要让我，你要这么麻烦，我就不捐这个钱，讲老实话。香港一个人怎么回事，看南方周末一个报道说有个地方小学很困难，他自己去啊，他自己先坐飞机再坐汽车再怎么跑到那个山村里考察，逐问人家，自己去采访调查，然后把钱放在当地。你如果搞到一个人表达他的慈善需要这么样才能相信你的话，你说这东西， 我觉得政府必须出台一些东西来，比如说这个免税，你搞慈善的免税，还有包括我说出去一句，就比如说你投资文化事业的话，扶持一些文化事业的话，你也可以做这个免税，你拿出这笔钱来就抵税。 这影子主要指的是扶持他的音乐剧事业。 对，你知道现在我们国内的音乐剧都已经出现了什么？有他有一些资金进来，据说是这个资金是为了洗钱，你知道吧？ 哦， 这我不，其实我们并不欢迎这样的一个资金投，可是我们确实需要资助芭蕾舞、音乐剧、歌剧都需要资助。 夸大自己行业的黑暗，表明自己也是需要扶贫的。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个人给我看一个东西，我觉得呀、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也可以间接说说，就说是扶贫济弱啊的某种哲理。说呀，在美国吧，有一年圣诞节，圣诞之夜，然后呢，有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灰黑的孩子，趴在一个鞋店的窗户外边看着这个鞋， 鞋店老板一对老夫妇就出来问这个孩子干什么，这孩子挺会说话，这孩子说啊，今天圣诞节嘛，说上帝说要送给我一双鞋，这要鞋呢。后来这个老妈妈就说，那就给一双鞋吧。老头不干，老头说不给鞋，说请他进来，给这孩子洗了脚，然后说找一双最温暖的棉袜子，咱们给他。然后说孩子，我不能给你鞋，我当年也曾经祈求上帝要一个鞋垫，但是上帝就给了我一套做鞋的工具，然后我这么多年靠着这套工具，我自己挣出了这个鞋垫。他所以说我也不给你鞋，我给你一双保暖的袜子。然后呢，几十年后，这对老夫妻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那个小孩的回信。这个小孩说，你们还记得30多年前那个圣诞节前夜那个小伙子吗？他当时祈求上帝给他一双鞋，但上帝没给鞋，而是给了袜子。正是这袜子救活了他生命的自信与不屈，这样的帮助比任何同情的施舍都重要。给人一双袜子，让他自己去寻找梦想的鞋子，这是你们的伟大智慧。衷心的感谢你们，善良而智慧的先生和夫人，他拿着你们给的袜子，已经找到了对他而言最宝贵的鞋子。我就是那个穷小子，署名是亚伯拉罕·林肯。 哦， 你说这个故事有意思吗？ 我还是以为是一袜子厂的厂主。 厂长的庸俗话，这庸俗话。 人搞得远比那个大。哎，读者吧，我小时候太多。 对， 对，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上帝，但是每一个人也可以去做一次上帝，去帮助别人，是吧？ 但是你选择怎么去帮他？ 怎么帮助？ 你选择怎么去帮他？ 要给他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是吧？启发的，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是吧？ 但是啊，就是现在就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确实他是总需要一些最弱的人。本来一个要和谐社会哈，有钱人都能愿意拿出一点来，这个穷富之间啊互通有无，他就很祥和。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穷富之间呢、啊，感觉是有时候连想帮忙，你都畏畏缩缩。 不恨就是好的了。 哎，不恨就是好的。